不能等，急得我头发热，千年不吃发冷。忽然想起了好主意，我请姑娘抱花莲给我的。姑娘您瞧这花开得多好看呢，这 百花盛开，更添烦闷，带我回去。 姑娘您再等 等等什么？ 等着，我还有话说呢。 有话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哎呦，刚才不是给忘了吗？我听说姑娘会抱花名，今算我赶上了，您得抱抱花名给我听听。 姑娘今天呢，不高兴。 哎呦，您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人家好不容易赶上了，您别瞧我活这么大岁数，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岁数，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，我愣啊不知道。笑笑什么呀？ 你真是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，姑娘就抱给你听听。 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 忍呐，听。花开四季结樱景，俱是天上地造场。阮妈妈呀， 他怎么还不来？ 春夏秋冬，花自开，锦被软呐， Yeah.

怎得罪？ 真是情关难消情少爽，聪明伶俐可爱有文章，他轻易不敢开口把妹当，说几句俏皮话钻人心房，最难得他情深意重好模样，要不你辜负了这位女红妆，回家去对表妹诉说一往，愿你们冰皮脸一对鸳鸯。表弟呀、啊、表弟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一兄我呀失言了啊！ 怎么回事儿，我的丫头啊！

拾得你，拾得你！ 哎呀，拾得你呀！ 啊。 人心乱，让你团团团转，转团团，我们团团乱转，卖的我是差一点就没有的。张灯五合，他心中有了三枚六张，正是我。他抢了先，先来到，到的早，早不巧，巧不恰，恰恰在他们门前摇花堂。他是你小姐走在后，不便敢来奉求房。

看去，老尘土，白干老酒烫女红，心里高兴我做足数。 我靠说要喊，我